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月5号向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书信，对联合国负责政治问题副秘书长受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委托而发来回信一事表明了见解。他在信中作出结论，说联合国秘书处的回信并不是对我们所提质问的回答。我们曾提出质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试爆和和平卫星发射的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是什么。信中指出，我们曾于2016年5月23号和12月5号经两次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书信，要求他阐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所依据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哪个国际法典上有条款规定核试爆、卫星发射和弹道火箭发射本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前不久联合国秘书处发来书信，信中对我国的质问只字不提，只谈到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正如国际法律界所异议议论的，联合国宪章第39条不能成为制裁决议的法律依据。那些连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的人也明确表示说，制定宪章第39条旨在制止武力侵犯等行为，而并不是用它来在和平时期加以制裁。联合国安理会炮制不法非法的对朝制裁决议，施加封锁型制裁还嫌不够，连那些经济专用枪、子弹、攻核舰都列入制裁名录，这是一种反人道、反文明的行为，目的在于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存权，破坏现代文明，使当今世界倒退到一个中世纪的黑暗世界。我国的氢弹试爆、核弹头试爆和洲际弹道火箭等各种攻击手段的试射是一项自卫措施，是联合国宪章所明文规定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旨在具备遏制力，以若有敌对势力侵害朝鲜主权和生存权，就扫荡其挑衅的大本营。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在信中表示期待，联合国秘书处将从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要条款的联合国宗旨出发，对我国所提出的有关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的质问深思熟虑，做出公正的回答，来尽到其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